的。 那么整个组合呢，今天咱们只要299啊， 直接给您送货上门， 所以真的是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土地广袤，人民勤劳，中国乡村的产品本是琳琅满目，乡村振兴要立足产品，立足好产品，立足真正的三有产品。首先有特色，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真正原产地的好产品。其次有品质，我们给您带来的产品经过层层筛选，层层把关。最后有颜值，乡村气息和设计美感从来不冲突，好产品要有好颜值。关注乡村振兴，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哎，小云啊，又到了咱们这个金秋购物节的特别节目时间了。 没错，金秋购物节，哎，这个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喜闻乐见的这一个节目啊。平时北广购物呢，北广生活时间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物美价廉的好产品啊。 嗯， 但是在我们的金秋购物节就突出一个价廉上再廉啊，就是便宜之上再便宜。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双节嘛，算是咱们北京比较短暂的这么一个秋天了。 嗯， 这个时候呢，大家走亲访友啊，亲戚聚会呀、啊，朋友一块吃个饭啊，喝口酒啊什么的，这个机会呢特别多，而且天气特别好，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呢，北广生活时间呢一般就会哎举行一个金秋购物节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啊这个更好的购买机会，让大家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同时呢也是聚会里边能用得到的红酒， 是 名字叫做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 没错，海藏、这个可是有讲究的，就是海底的底，窖藏的藏。海底藏酒的诞生确实是美丽的意外啊、有一个酒庄的主人啊，帕特里西奥卡萨诺瓦先生，他就喜欢俩事儿啊，一个是藏酒， 一个是潜水， 对，另一个就是潜水。然后有一次潜水当中呢，就帕特里西奥和他的一帮爱好这个喝酒酿酒的朋友们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说海沟这个沟底的水温和环境跟这个窖里的感觉有点像、 又是密闭空间，同时呢又是一个比较恒温的这么一个环境、同时呢隔绝了氧气这样一个过多的氧化，所以说呢他就把酒放入在了深海当中，尝试呢去用海水影响这个葡萄酒的这样一个风味。那么在几个月之后呢，在起瓶上岸以后呢，去发现哎，这样一个海里的这个藏酒其实味道呢并不差，所以呢就有了海藏酒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海藏和这个普通的红酒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呢，其实它的这个特点都是一致的，就是通过这个海水呀、给它杜绝它过多的这样一个氧化的反应，同时呢通过这个海水的震荡，使得呀这个酒桶在海底呢不断的去进行滚动、这个时候呢里边的酒和这个橡木桶啊有一个比较多的接触，使得这个酒陈酿的时间、陈化的时间呢缩小一点，使得这个酒呢这个酸涩的口感啊、单宁的这样一个氧化程度呢更高一点。 是的， 哎，这样的就是海藏酒的一个特点。同时呢，大海呢还赋予它了和陆地上的这个普通的藏酒呢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因为它接触这个海水的分子变化呀， 所以说呢，海藏酒颜色呢更加的艳丽， 哎， 同时呢带有一点奶奶的这样一个果香味道。所以说海藏酒呢，其实对于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葡萄酒来说呢，它确实比较小众，但是呢也确实值得一试。 大海赋予的果味奶味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法古拉的海藏干红葡萄酒。 嗯， 以往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请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是啊，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组合是12瓶，就是每瓶750毫升大瓶装， 哎，都是这个市面上比较正常的一个波尔多的这么一个瓶型。 是的， 而且每一瓶全是法国原瓶原装的酒。 是的，如果说您要去问这个市场价的话，得小2000，平时的北广售价我们给您打到358， 358块钱是12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等于说是2箱红葡萄酒，每瓶是750毫升，每瓶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是金秋购物节的特别节目嘛，我们还是快闪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还有一重优惠， 所以说今天给您是贱价之上再贱价，358，如果您觉得这个折扣力度已经很大的话，那今天再给您减啊，不到300，299元您就带走， 299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瓶，一共是2箱，每瓶是750毫升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法古拉的海藏干红葡萄酒。 嗯， 而且每瓶酒的质量都非常非常好，值得您一试。 是的，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和这个亲戚朋友聚会呀，一块见面呀，或者请客来自己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呢，免不了喝两口小酒。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这个红酒其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吧。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您拿出这个海藏干红葡萄酒给他讲一下什么叫海藏干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每瓶酒呢全都是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不是国内灌装的，它是在法国当地酿造，陈酿灌装好了以后，远隔千里从大洋彼岸运送到咱们国内的啊，不是咱们国内灌装的酒。另外呢，它今天这个海藏干红葡萄酒呢，还都是每一瓶达到了 AOP 级别。 法国那边分四个等级嘛， 对， 从低到高什么呢？是日常餐酒 啊， 然后就是地区餐酒 啊， 然后是优良地区餐酒。看来就是说地区这个非常重要。 咱们这是法定产区的葡萄酒，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古拉的海藏干红葡萄酒超值组呢，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每瓶全是法国原瓶原装的。以往呢，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卖过358块钱。它比平常的这个组合呢要贵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海藏的，358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金秋购物节特别的快闪节目有一个特惠的价格，299块钱，一共12瓶酒。 您就能带走了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12瓶，每瓶750毫升的标准量，299元，您就能带走。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啊！海藏的葡萄酒，我觉得因为贮藏环境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首先第一是水深要达到50米。 以上， 对，还有就是常年的水温要保持在10度左右，然后呢还要有规律的洋流，然后海底贮藏的时间得6个月以上。 其实你想啊，这些条件呢都跟咱们家里边那个红酒柜差不多，首先它要有这个压力，同时呢要保证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状况，另外呢还要有空气接触，让它呢这个酒的快速陈酿。 是， 另外呢，今天这款酒呢正适合咱们金秋的这个时候和朋友去进行分享，或者送礼也好啊，自己饮用也好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有说头，第二个它的价格呢其实并不贵，第三个就是它的设计。首先瓶身上啊有着美丽的这个一个美人鱼拖着航船的这么一个图案。 对， 一般的红酒它那个酒标全是自己的庄园，但是今天咱们这个是由美人鱼拖着航船，其实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款海藏酒。 哎， 另外呢，从封口到酒标全都是用哑光的银色图案， 光是瓶子的外貌呢就非常的与众不同。 嗯， 为什么要用银色的图案呢？其实也标明了它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么一个酿造方法。但是今天咱们这款酒是产自旧世界，但是用的是海藏的陈酿方法。 是的， 这样一个酒标其实也彰显了它的这个海藏的身份。更何况今天我们这款酒呢，价格和组合确实很吸引人。 没错啊，给您带来的是法古兰海藏干红葡萄酒的组合12瓶哈、啊，每瓶都是750毫升的足量呢。哎，平时呢我们给您是达到358的价格，今天不到300块钱，299元您就全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算把他给保出来了。他来到黎阳北岸，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姓蒋，叫蒋义渠，前来迎接他，带着些人马来接袁绍，这算给袁绍壮了一壮胆子呀。袁绍一见他手下的大将，差点哭喽。蒋义渠赶忙安慰：主公您不必难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呀？另外我知道您要来了，我赶快贴出布告。